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，不回头的走下去。 Yeah.

街，前来之间被那喧闹群众包围，稍微等一下过往的君子，请你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转，给我拿三郎，把心传，吐出书山把名断，来生变一只马， 树上